是又到雨季了。 阴天下雨， 用年轻的心演绎古典，古典中的流行 Pops 音乐。 My love, my love, 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3点15点播出。 欢迎收听 Pops 音乐，我是古月。今天分享理查德·克莱德曼演奏的钢琴曲，曲目有《繁星满天》、《庞波加旋律》、《为爱而爱》、《月之影》、徐德海的《悲情鸟》、《夏日风暴》、《魔法师之光》、《安娜小贱》、《春雪》、《月之舞》、《小孩与鸟的对话》。 Thank you.